的阳光洒满了成长，勾勒着希望的模样。精灵飞舞般藤蔓生长，和生机一起被无限

写错心意，可白气球风吹的堆积，微笑在天上飞。 安排让我陪伴你遇见每一

一个蝴蝶风筝突然闯入了他的视野，那风筝迎着徐徐的微风在空中飘舞着。老人静静地站在梧桐树下，目光随着风筝去向远方，记忆也回到初始时的模样。风，你小心点，风筝快要掉下来了。安的小手兴奋地拍动着，相信我吧，我能控制好它。他自信地拍拍胸脯，一只手里紧紧地攥着风筝线。它可真美呀，就像精灵一样。安盯着天边那美丽的天使，眼里满是羡慕。远方是重重叠叠的山峰，在云雾中若隐若现。山的那边会是什么？远方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不由得好奇起来。于是他去问大人，有的大人说，远方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海，海里有各种各样的不知名鱼；有的大人说，远方有能插入云端的高楼，把整个村庄的房屋叠起来才有那么高；有的大人说，远方有很多蓝眼睛卷头发的外国人，他们和我们说着不一样的话，他们的话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他还是搞不懂远方。妈妈，远方是什么样子的？妈妈笑着对他说，远方等你长大就知道了。长大于是成了他心里挂念的事情。终于有一天，他踏上了去往远方的火车，火车的鸣笛声轰轰地响起，风坐在窗前凝视着窗外送行的父母，欲言又止。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想家了就给我们打电话。妈妈抚去眼角未干的泪痕，啜泣着说，走吧走吧，孩子总有一天要长大。听到这，他的鼻头突然一酸，眼圈突然变得通红，车轮开始向前缓缓滑动。你们好好的，我走了。他不敢转头看他的父母，不敢让他们看到狼狈的自己，担心泪水会在那一刻喷泻而出。可他终究没有忍住，他转过头，只见墙角处突然闪过一个身影，那是安，他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孩。他在将目光投向那里时，却再也找不见她了，也许是不知道怎么和自己告别才会躲起来吧。火车逐渐加速，父母们的身影在视野里逐渐变得模糊，直到完全被黑暗吞噬淹没。他真的要独自去向远方了。北京，地铁飞驰着呼啸而过，人山人海。风麻木地从拥塞的人流中挤出一条路来。离会议只剩半小时，他完全顾不得劳累和疲倦，从地铁站口出来，向着大楼走去。 在很久很久以前， 清澈的歌声像一根铁锁突然停住了他的脚步。他半抱着吉他，双目微闭，那一把破木吉他仿佛是他最珍贵的东西。这磁性沧桑的声音背后蕴含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啊。风觉得自己和这个吉他手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也许都曾幻想过远方，憧憬过未来，也许都曾孤身一人来到远方，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见到陌生的人，也许都曾饱受历练与挫折，摔倒然后爬起。曾经幻想过的远方，此刻在风手里却冰冷的没有任何温度。曾经那份稚嫩与憧憬，好奇与天真，在前行的路上被打磨的消失殆尽。月光倾泻，一丝雾云散去，清风徐来，歌声淡去，流余音缭绕，湿润了干燥的空气。疯狂之后的尘埃落定，结局是什么？这傍晚时分的雾霾却是一点看不清远方的路了。风拍了拍西装上的尘土， 迎着月光一头插入汹涌的人潮，他对自己说，纵使遍体鳞伤也要执着地走在前行的路上，因为远方是梦想，而身后有责任。一个蝴蝶风筝突然砸到风的头上，风从回忆中惊醒，他缓缓地抬起头，只见一个穿着粉色衣服的小女孩向他跑过来。爷爷，这是我的风筝。小女孩眨着大眼睛看着风，他抿嘴笑了笑，摸摸小女孩的头，把风筝递给了她。多像曾经的安啊，他喃喃说道。他遥望着远方，天空和湖水呈现出水天一色的蓝，朵朵白云点衬在淡蓝色的画幅上，几只夕阳的余晖在天边抹出一缕金黄。远方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曾经的故乡，如今的远方又变成了怎样的模样？人生最贵重的那场旅行，往往不是收拾包裹去往一个计划好的目的地，而是随着命运开始一场不知终点的漂泊，从父母怀抱着自己的那块土地启程，一路走过青春之地、梦想之地，欣赏完生命中最美丽的风景，最后达到永恒的归宿。人在旅行中会狂喜，会悲伤，会在感动袭来之时悄无声息地完成一次灵魂的蜕变。也许这正是远方的意义所在，它教会了你成长，教会你走向蜕变和成熟。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套上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播小玉，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故事。余生，钟表的指针终于滑到了12点整，大厅内窃窃私语的声音被报时的钟声掩盖住，渐渐消散，司仪职业化的笑容也僵在了脸上。他悄悄地看了眼准新郎的脸色，发现那个一直云淡风轻、温润和煦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纹。沈余生觉得自己从未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儿，除了这次翘了魏明芝的订婚宴，在几万米的高空，透过小小的窗口，看着外面的风起云涌，他能想到此时的订婚宴一定炸开了锅。没人能想到一直追在魏明芝身后的沈余生会在即将摘取胜利果实的时候选择退出。七年之痒都过去了，他却不想再坚持了。隔壁三中的沈余生在一中这所实验中学里都人尽皆知，中学时代的出名无外乎两种情况，过于优秀与太过堕落。不过沈余生属于后者，他是三中一霸的小太妹。初见魏明芝是在沈余生去一中接妹妹，黑色的短发在余晖中披上了金色，高挺的鼻梁，眼中闪着细碎的光，嘴角微微的上扬，干净的少年模样一下子就撞到了沈余生的心里，一呆就是许多年。自此沈余生成为一中的常客，他向来风风火火，每天都在魏明芝的课桌上放上一份早餐，牛奶、面包、小笼包，一天一个样。偏偏这样影响校风的行为，一中却拿他没办法。 只能隔三差五的对魏明之进行思想教育。毕竟魏明之的成绩常年名列前茅，沈余生曾经以为魏明之这个书呆子肯定对感情一窍不通。如果没有那一天亲眼目睹魏明之对另一个女生与对他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八成还会活在自己建的城堡里。沈余生想，魏明之的眼光可真差，那女的没他高，没有他瘦，没有他白，可偏偏他们般配的让他眼睛有些发涩。多方打听后，沈余生知道了那个女生的身份，魏明之的青梅竹马，好像所有人都知道魏明之喜欢她，除了那个女生自己，所以他们并没有在一起。魏明之从没有给过沈余生希望，他从最开始便说得很清楚，我不会喜欢你，永远也不会。他是怎么说的？这好像是，魏明之，我喜欢你从来都是我自己的事。终于有一天，魏明之对沈余生的死缠烂打耗尽了他所有的耐心，他跟他说，你真的很烦，麻烦你能不能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只想好好学习，不要再影响我的学习生活了，我的生活里永远不会有你的。好吧，沈余生觉得自己虽然脸皮很厚，但是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影响别人的成绩，于是他决定考到一中，再努力跟魏明之考到一个大学。毕竟古人云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后来的一切都很顺利，除了魏明之对他的视而不见。大学开学没多久，沈余生就听说魏明之的小青梅找了一个富二代的男朋友。魏明之是单亲家庭，父亲去世后他一直跟母亲相依为命，家里条件实在称不上太好，但是架不住魏明之够优秀，大学的奖学金他能拿到手软。但有的时候老天爷总认准了一个人折磨。大二那年，魏明之的母亲查出了癌症，所幸发现得早，治疗有望，但是医药费着实不是一个小数目。魏明之开始了拼命的打工挣钱，沈余生看着心疼，便总是偷偷的垫付医药费。但是过不了多久，魏明之总会如数归还。闲来无事，沈余生也总是去医院陪着魏明之的母亲。阿姨很喜欢他，他看得出来沈余生眼中的深情，也看得出自家儿子似乎并不在意。突然恶化的病情令所有人始料未及，医生将病危通知单放到魏明之的手中。他想到母亲之前说的希望见到他的婚礼，沈余生，我们结婚吧。沈余生只觉得自己的心脏被紧紧地绷，他已经说不出话，只能用力地点点头。沈余生把他带回家，是出乎意料的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我们从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贫穷而看轻他，可是他不爱你。闺女，爸妈不希望你过得心里苦。他确实犹豫了，可是一想到这么多年来的坚持，他只差这一步了。时间紧迫，两个人商量先订婚让阿姨安安心。是婚纱的那天，沈余生突然发现他好像真的没办法不介意，不介意他的眼中没有他的一丝也好。魏明之，我们不要结婚了好不好？他忘不了那一瞬魏明之眼中浮现出的嘲讽和那一句，沈余生， 你又在闹什么脾气？原来他所有的坚持在他看来都不过死缠烂打，原来他以为的无坚不摧只需他一句话就能让他溃不成军。他给的糖不是甜的，他所有的关心都是多余的，他把他当作他的全世界，可他只把他看作甲乙丙丁。后来沈余生在德国遇到了现在的丈夫，一个严谨认真标准的德国人，或许在别人看来那样的人都或多或少的缺少情趣，可是求婚那天他对他说，余生请多多指教。那一刻他清楚地看到他眼中的认真，他就是他的余生。他跟丈夫一起回到国内后，听说费明芝在那之后没多久就相亲娶了一个女孩，温柔贤惠，很会照顾人，跟阿姨相处的也很融洽。只是没过多久阿姨便去世了，听说阿姨去世前迷糊了一段时间，总是悼念余生。余生想，即便自己没有成为阿姨的儿媳妇，但阿姨终是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后来的后来，余生的余生里再没有了当初的不顾一切，却从不缺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下面我们来分享一首歌曲。 我已经过了耳听爱情的年纪，我只想找个安稳的人才开始，是不是这样的要求太过奢侈，才让未来的那个人姗姗来迟，多少次猜对的时间总是遇见错的人，希望最后换来失望的结局，让我懂得什么叫珍惜。晚年遇见你都没关系，但愿余生剩下都是你，将你放入我心里最重要的位置。 将你放入我心里最重要。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阿B。前两天呀，我看了《偷影子的人》，一本法国的畅销小说，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本小说吧。故事主要讲的是主人公从小就具有与别人影子交流的超能力，在一个暑假他遇见了一名叫克莱尔的聋哑女孩。通过与她影子的交流，主人公了解到了克莱尔的内心世界，并与她成了好朋友，或者说两人有一段朦胧的爱情。两人约定以后每年都来灯塔放风筝，但是作者爽约了。长大后主人公就读医学院，认识了同学兼女朋友苏菲，但在一次回灯塔的旅途中，苏菲看出主人公和她在一起时并不开心，两人选择了分手。苏菲呢，则和主人公最好的朋友旅客在一起。小说结尾呢，是主人公的妈妈死了。原来这么多年，主人公倾听了那么多人影子的声音，却唯独忘记了自己的妈妈。妈妈曾编造一系列谎言，让离家千里的游子安心。回到家后，主人公感触良多，并在好朋友伊凡的鼓励下重新追求克莱尔。他很努力地找人修好了曾经的风筝，并在克莱尔家楼下彻夜守候。克莱尔看到小时候的风筝后冲下楼，有情人终成眷属。这部小说被很多网友评价为集畅销书小说的元素为一体的，简单易懂的语言包含了亲情、友情与爱情，但我依然觉得它具有名著般的可读性。全书虽然没有故意渲染某种形式，但是接下来这段描述作者在母亲死后回到故居的眼前之景时，我的眼泪竟不受控制地流下来。我呆若木鸡地站在敞开的冰箱前，眼泪失控地奔流而下，葬礼全程我都没有哭泣，仿佛他禁止我哭，因为他希望我不要在众人面前失态。逗逢的毫不起眼的小细节时，我们才会突然意识到深爱的人已经不在的事实。床头上的闹钟依然在滴答作响，一个枕头落在凌乱的床边，一张照片立在五斗柜上，一只牙刷插在漱口杯中，而摆在桌上的还有吃剩的淋了枫糖浆的苹果卡卡蛋糕。不知道你们看哭了没有，我当时看的时候可直接就哭成泪人。等到虽然只是一堆描述性的文字，但对细节刻画得十分入微，或许正是这种小细节才更让人感动吧。妈妈以前每天都会帮主人公整理床铺，而现在枕头却在床边无人整理。其他的几个小细节也都与前文呼应，相信看完全书再来看这一段，大家会有更深的感触。这本小说不算厚啊，两个小时呢就可以看完了。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呢，也去看看这本《偷影子的人》，感受那份别样的美好。我是阿 B， 今天就到这里了，拜拜。